嘴啊。 哦，该我了。 大家好，我是苗山。你都代班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你是代班的代班 。 代班的平方吗？可能是。欢迎苗山今天和我一起来在周六的下午陪伴各位一个小时。今天周六其实化妆兼美妆的这个部分我以前有参与过。 我没想到你会让我来。 为什么？ 说实话。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两个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我每天就凑合到要死，真的。 啊，你是个比较懒的人，这我了解。 对，所以结果就是非常糙。 但今天你看起来还可以，发色也有准备， 真 纯色，然后眉形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说了不算，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期间依然有大家很熟悉的美妆的大咖。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蔡森老师。 Hello， 欢迎老师。 嗯，上周也是你过来吗？反正你几乎每周都过来吧。 对， 对不对？ 拯救了很多朋友， 拯救很多朋友。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喜欢周六来上美妆这个环节，就是通常来了以后走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副面孔 啊。真的？ 因为蔡森老师会帮我化妆，然后我通常会安排，比如我周六来上节目，我就会安排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去约会。 我的天哪！ 对， 我今天怎么没赶上这种好时候？ 但你今天没有哦。 没关系，就是 但今天蔡森老师会教很多实用的方法。对 对， 如果你能够学习到的话，我相信对你以后会有很多帮助。 对，老师，我今天是反面教材来的，您就使劲说吧，我可以接受的。 他不会现场哭鼻子，放心吧。 不会。 好的，好。 欢迎各位，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今天周末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互动。赶紧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看一看新鲜资讯。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说到跟生活方式相关的，每天早晨起来，很多人说喝一杯温开水是可以清理肠胃的一个事情。我还需要采访苗山吗？你会这么做 吗？ 你难道不是吗？ 我就想说，因为你很，你说你自己很糙嘛，生活的。 你别看我化妆上面比较糙，养生我还是很在行。 哦，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会怎么做？ 我那个会喝酵素，而且早上起来第一杯水混了酵素喝下去。 嗯哼，大概多大一杯水？ 半杯水，大概也就，我数学不好， 半杯可能也就一升。 一升？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我数学再不好，这个单位我还是了解的。 所以灿森，你会这么做吗？早上起来？ 哎，我不太健康了，这方面我。 因为你起床的时候已经下午。 对对对。 哎，你知道，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诚心起床就喝杯水的，而是经过一宿之后真的渴呀。 啊，就是你夜里不会再起夜喝水了。 我夜里什么都不知道。我妈以前经常说 昏睡过去。 对，我妈以前小的时候说，哎，你为什么夜里经常就是把被子都蹬掉，夜里不知道给自己盖盖吗？我说夜里怎么盖啊？她说夜里你冷你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啊，夜里的事儿我都不知道。 你是一个睡眠质量很好的人。 特别好。 我也是这样。 深度。所以早上起来会特别渴。 啊，所以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是可以坚持的。 温水啊？ 对， 那我 是凉水，是吗？ 凉水， 凉水可能对肠胃刺激会稍微有点大。确实，就像苗山所说的，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很多的，就是你的五脏六腑，包括你的生理机能是在继续的，所以他们会产生一些，这个排放啊，以及水分呢、啊，会有一些流失，所以这个时候早上起来是应该补充的。但是你知道，我现在买了一个大的杯子，大概喝一满杯的话会有500毫升。我会配上蜂蜜。然后切两片柠檬放进去，但是如果我把这一整杯500毫升全部喝完的话，我可以不用吃早饭了， 就胀了， 因为已经没有肚子了。所以通常量上面控制10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对皮肤的状态，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坚持放一些柠檬啊，或者酵素啊、蜂蜜啊，还是会有好处的。 反正补水很重要嘛。 对对对，蔡森老师，你可以学习一下，不管你是几点起床， 怎么刚一开场就反转了？我喜欢这个气氛， 因为除了这个机会以外，其他可能也没有机会。我来叫一下， 接招了。 好了，第二条资讯我们来聊到的是秋冬，可能很多女生想要给自己的指甲换一个颜色，那今年秋冬在颜色的选择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流行色呢？我们根据图片，伴随图片一起来看一下。 是不是暖色啊？我猜。 对，秋冬一般是不是都会比较选择暖色调的，对吧？ 对。 我们一张一张来看啊。 哇、 哦，这张很适合明天的西方节日，哎，就是有南瓜的色系在里面， 是吧？ 对。而且很俏皮，就是等于每一个指甲颜色都不一样，但是它们属于同一个色系，是不是灿森老师？ 对，都是偏暖色调的。 这个就是做指甲店里面俗称的跳色吧。 每一个指甲都在跳。 再来看这张，这张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也比较百搭的， 对， 它几乎就是裸色， 对，这个裸色系， 对， 洗很干净， 对，然后贴了一些亮钻，根据个人的需要可以加一些配饰，以及大拇指跳一个弄成彩色的。 一直有这个问题，上面贴我也贴过钻，但是洗过两次头发之后就没了。 而且它会勾头发的丝儿， 嗯， 是是是，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几乎你如果美甲上面加了很多配饰的话，你就整天就把手晾在外面就好了，不要做任何事情，梳头也不要梳，也不要轻易撩头发，有可能会撩就啊卡住。 适合过贵妇生活。 对，然后这个的色系是有点像紫薯配裸色配这种。应该叫芥末色还是什么色？ 就偏灰色，这个整体都有点偏灰，它饱和度不是特别高，这个颜色， 嗯， 啊，豆沙色呀、啊、这种看着、嗯。 提到这类颜色，我以前特别喜欢，因为我肤色不白，我以为就用这种颜色会显得白，但后来发现会显得更黑， 对。 可是我在正好拿你的手指头举例，你手上涂的这个颜色是你个人很喜欢的一种类型，就荧光的系列。 就这个粉我以前是不敢试的，因为我觉得会更黑，后来发现我越用暗的越黑，还不如用点亮的，结果好像还显着白点儿。 蔡思老师，你评价一下。 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稍微有点过， 就是确实很显眼。 对，太荧光太粉了。其实粉是可以的，还是应该就是偏暗的人饱和度的选择上还是不要太高。 偏暗的人 就一下跳到100也不太好啊、嗯，可能你比方这个饱和度呢，这个色值在。50-60这样的， 所以刚才那个灰、 OK、 偏灰一点的色系，就这个 对 豆沙色什么的，其实适合珊珊的是吗？ 对，它可以用的再稍微再饱和度高一点，亮一点。 那这个适合描珊吗？ 这个不适合。 对，这个不太适合。 这个不太适合，这里面有酒红色、白色，然后灰蓝色。 像酒红和灰蓝还可以。 嗯， 其他比较亮的颜色就饱和度太高的都不太 适合。这 适 合白人， 对对对， 白皮肤的人， 对， 不适合。 继续往下看，这是一套绿色系的， 这个、 它有翠绿，也有嫩绿，然后也有灰绿，就是那种豆沙绿。 嗯， 这个不适合描山吧？ 我的肤色如果用这个颜色，会显着我中毒了。 就是它得用中间值的颜色啊、 嗯， 太极端的浅或太极端的深都不 OK。 好，接下来。这一套算是豆沙色系，整体都是豆沙色系。 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点金属感的感觉？ 它加了一些金属的配饰， 有点几何图案的这种线条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好像今年在就是除了颜色做底以外，图案上面很流行一些几何的线条。 对， 包括方块啊、三角啊。 而且很流行拼色，就是不是全部单一的这种颜色。 不是单一的颜色， 对。 哦、这个是我 这种也是， 这是我个人不喜欢的类型。 这个 就是本身就颜色很暗，然后呢它又加了很多很多的条纹， 很花、啊、 太花了、嗯、但是有人喜欢， 就是看着稍微有点烦躁的感觉、嗯、 但这个谁用都会显得像中毒了，我觉得 这个很朋克，我觉得 对，这个需要适合比较个性的人， 机车、嗯、机车牛仔， 对对对 对, 对、哎，接下来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俏皮的， 这是比较可爱的颜色、嗯、 但这几个颜色搁一起好乱呢、 嗯、 你没发现今年好像就特别流行这种堆色的、拼色的、 但是其实如果皮肤白的话它就可以驾驭、 嗯、 皮肤白的有不好看的颜色吗？ 几乎没有，就看手型了。接下来这款颜色其实也是很鲜嫩的，就是粉色、 这个、蛮喜欢 和柠檬黄， 这个蛮少女的， 这个我都不敢驾驭， 黄我都很影响。 我的天哪，这 太挑肤色了。 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也算肤色白的，但是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在不同光线下面、 嗯、 你的肤色会呈现不一样的效果。 对， 有的时候我偶尔用了一些比较大胆的颜色以后，进到某一些环境里面会觉得我的手好丑都敢伸出来， 尤其在一些暗光下面。 对, 对， 所以确实这个基本上 这些考虑我以前都没有，简直这 我如果我挑的话我还是会首选这个裸色。 对, 对，我也觉得这个好看， 还是裸色比较百搭一些，尤其在这 个 秋冬季节。 嗯哼，然后第二喜欢的就是这款，我说跟明天的西方节日可以嫁接在一起的， 主要是因为喜欢这个黄是吧？ 对对对对对，今年是不是还流行橘色？ 对，亮橘， 亮橘， 亮橘也比较流行。 亮橘会适合描山这样的肤色吗？ 亮橘其实还可以， 不用有所顾虑， 其实还可以了。亮橘因为它比方偏暖调，跟皮肤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而且有提亮的功能。 所以描山你可以考虑下一回把你的这些颜色换成亮橘，可以试一试，正 好 也符合。 亮橘可能比亮粉要好一些。 这已经是我最浅色的一个指甲油。还其实是这样的，由于我自己买了一套在家，所以呢这个颜色就是大概一次特别好。 对对，苗山是这样，她非常能干，她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她会自己给自己做用那个紫外线灯烤的甲油胶。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外面做完了有时候会掉，然后呢有时候补，我又赶上两次去补，人家说这个没有了，你就得把它都拆掉。那有的时候颜色还挺喜欢的，所以自己买一套的好处就是比如哪一只掉了，我撕下去把这只手指补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他太能干了，我自己干不来这个事情。 那你是贵妇一般的生活， 你得了吧。下回可以让苗山现场教我们一下怎么给自己做甲油胶。 真的可以啊，我现在你看这都是自己抹的，还是做匀称吧。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很好看。 已经很匀了，就不用看配不配我了。 现在有那种 DIY 套件，直接就很方便的。 对对、但是这个甲油胶说实话还比较考验技巧，因为这个 你烤长了可能会裂， 比指甲油它要水的多，所以它刷上去会往两边流。 对对对，所以得必须立即烤。那下次专门给你开 PG 节目， 好 吗？ 好， 你把那些套装都带过来。 好嘞， 就这么说定了。 好， 说完美甲之后呢，我们要来说一个妆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化妆的一些雷区。我们刚才其实也在跟灿森讨论说，雷区，所谓雷区，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字？可能就是不太适合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或者说， 就是很多人一直这么干。但这么干的一直不对， 其实并不好看。 对 对, 对， 自以为很好看，但其实并不然。 对，怎么都没剧就想说我？ 没有。我们先要看一下最近外国的一个社交网站上有一个小姑娘非常的火，她呢以脸上的一朵大玫瑰而火起来，她会在脸上画一朵盛放的玫瑰。那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会觉得说她是不是疯了？反正我第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挺累的，真的是画的，不是贴的， 真的是画的。就是每次要化这个妆很累，是不是？ 那洗不洗脸啊？ 那当然洗了， 每天洗，每天化。 你会担心它不好看吗？ 我天，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懒，这件事儿永远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人家是网红，所以是靠这个吃饭。我们来看一看她的妆容是什么样的。哇，好看， 好看， 就像是流落在人间的仙子一样。 而且她还挺适合的，说实话。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啊，她，你看，这朵玫瑰花就是完全。整个一个怒放的状态呈现在他的左脸颊上， 天啊！ 但他整个气质是那种田园， 对，他的长相就是那种像个十几岁小 庄园的感觉， 含苞待放的样子。 对， 你看，他这么把双眼下垂之后，不是双眼往下看以后，眼光下垂之后，整个这个玫瑰花好像也伴随他。就收拢了、就像是到了晚上 害羞的状态， 对，含苞待放。而且这个小姑娘不仅仅是画玫瑰妆很漂亮，她可以驾驭得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眼里很奇怪的一些妆容，比如说啊，这个就是她平时的样子。平时依然也是美貌的。 你别说，平时还真是略显逊色，没有玫瑰 就没有带玫瑰的好看，是不是？ 没有那么特点。 你看这个妆容， 哇， 整个就是一颗蔬菜，一般人肯定驾驭不了，但是她就真的像是从那个土地上长出来的仙子。 她真适合哈， 夸张的， 对对对对， 有点戏剧性的。 是的、然后包括头上顶一个南瓜， 她就是一颗南瓜， 是不是？她就是南瓜本尊，是不是？南瓜仙子本尊。以及这样的小碎花的妆贴在脸颊上面，普通人一定干不了这样的事情。 对， 就咱们东方人甚至长雀斑的都很少。 我觉得是因为她长得首先轮廓清晰，然后呢他又长得有点酷，你看他每个妆的表情，他表情比较酷， 对， 然后 没有笑容， 对，他可能比较适合， 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所以如果像到了明天有人可能参加一些派对，因为西方的某些节日嘛，有人想要驾驭这种比较夸张的妆容的话，灿森可以给一些建议吗？就肯定不能完全 cosplay 这个姑娘，因为这个妆容是普通人不能够驾驭的。 对，这个如果说想尝试这类妆容，最好在服装造型上也做一些配合。 服装应该是简单的还是更繁琐？ 我觉得是相对来讲应该是繁琐一些的啊、不然显得这个妆就会特别 突 兀。对，可以进行一个配合，然后可以在一个位置，比方突出一个位置，在一个眼睛啊或者嘴巴呀 不要整脸的去做这种尝试。 明白。如果整脸的话，建议你可以带一个川剧脸谱。 对对对，选一个重点啊， 这样会比 较精致。或者说如果在眼部的话，其实是不是只要挑一个眼睛也可以？ 对对对， 不用两个眼睛都画。嗯，两个眼睛都画。 像这种东西如果做的特别满特别多了，就会显得质感不是特别好。 好，嗯，当然我们这个说的是比较极致的案例，也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样特别特别特殊的妆容， 就完全是不合适的。因为毕竟咱们不合适 的，对，因为咱们东方人的五官就太不明显了， 不够立体， 很平，不太适合这样的妆容。那在日常的妆容当中，什么样的一些化妆的方式叫做雷区呢？而你有没有踩到雷呢？我们要在接下来的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化妆间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欢迎各位可以去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说化妆的一些雷区，嗯，我们刚刚解释过了雷区这两个字的意义，就是说你可能一直都这么在做，但你认为我这么做以后哇简直就是天仙本尊，但其实可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会有点怪怪的。 何止是怪怪的，都到雷区了。 但你可以举一些你看到过的你身边或者说是任何人吧。 哇，这个特别多，特别多。 比如， 比如说，我是觉得，首先颜色搭配上，有的时候你喜欢的颜色和你适合的颜色完全的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的指甲油， 对，比如说我指甲油。 今天聊天真的心很大。 但是你知道，好多人真的是选择我就是喜欢，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商场里面看到两个女孩在我面前试衣服，我说实话，在选衣服上面，我觉得我很会选。比如说我的大粗腿。我要不是今年去让腿细了一点，跟袁一说，很多人都没有关注，说哎，你以前腿粗吗？ 我也没有注意到，跟认识那么久。 对，因为这个印象是因为我常年穿就是过腰比较长的衣服盖着大腿根儿，所以一般人没人发现，所以就这种缺陷一般都被我挡住了。 而且苗山他很擅长用阔腿裤来遮住自己的这个缺陷， 对，全部遮住，别人看不到。就是我得首先了解自己，第二个层次你要正视自己的这个缺陷，相对缺陷一点，然后你才能找到合适的东西让它遮掩也好呀，让你自己增色也好。但有一次我在商场里看到两个女孩买衣服的时候，加上导购小姐的撺掇，他们俩就哇，这个颜色特别漂亮，你看多好呀！哎，两人看了看，说哇，真的好看，好结账，真的连试都没试。他买了一个绿色的上衣和一个玫红色的裤子，我当时想 搭配一起成一套吗？ 对，我在想，你不想想吗？你都不用试，你把那两件衣服搁在一起，你让他们俩配的一套，是不是我能 hold 得住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们生活中还挺多的。我们有时候笑话别人特别会笑话，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会干。 好，接下来我要笑话自己了，因为我听到了这两个颜色以后，突然想到了我年轻时候干过一件很傻的事情。我见我的一个朋友，他皮肤比我还要白，他画了有一次一个舞台妆，眼影的用色上面用了前半段是粉色，后半段是翠绿色，是那种草绿色。其实因为眼影嘛，它不像调色盘那样就是显色度那么的高，就是画上去还挺柔和的，我觉得哇很好看。然后打完以后我经常这么画，后来我看了几次我活动以后的照片以后，觉得简直是太丑，怎么可以这样。 你跳到了一个雷区里。 对对对对，就是眼影的颜色是不是经常会变成一个雷区？ 对，眼影是因为它在这个化妆妆面上来讲面积也算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对，所以说面积大了就容易出错啊，容易出错就会产生雷区啊。然后这一块其实雷区还蛮多的， 对，包括像我小的时候因为一直演出嘛，以前那会儿没有对化妆有这么讲究，就是90年代的时候，我们上台去跳舞的时候老师都会给我们画粉色的眼影， 对， 到以至于后来我自己会化妆的第一款眼影就是粉色的，但其实那个整个如果你用粉色当眼影的话，画完就是让哭肿了眼睛一样。 而且很容易显脏，其实。 对。 因为，粉色里面还会配一些，有的人会配黑色，你知道吧？就是或者那种暗紫就是眼影它本来就颜色上就有很多比较显脏的颜色，就比方一些适合画烟熏的眼影，它都是比较显脏的。然后这种眼影其实。就是不适合大面积用。 那所以在眼影的颜色选择上面，咱们既然说第一个雷区是眼部的眼影嘛，哪些颜色不建议大家轻易的第一次上手就去用？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画烟熏这类的，比方说暗紫、暗绿、暗蓝包括黑色 啊，这些都是不太适合选择的。 这是我经常用的。 对，就像一般你去专柜，然后可能就是店员会推荐你一些什么祖母绿啊，什么翠翠。 因为你看模特画起来简直是美呆、啊， 就很美，尤其在老外身上，他画出来更美，因为轮廓深，对吧？他舞台上也很夸张。 而且你看李玟，因为我今年咱们年终的时候一起去看那李玟演唱会的时候，李玟的那个妆就是整个是蓝色妖姬的感觉，她用了湖蓝色的眼影，一度让我又想拾起我多年前用过的蓝色眼影。 是长得就妖艳呢， 就这种东西必须是适合在某些特定场合，包括说整体造型都搭配好，而且其实本身这个人物就像刚才那女孩也一样，她是长得比较戏剧型的人，她能驾驭这种东西。 那所以 日常中是不太合适的。 明白。那所以对于眼影的颜色来说，到底是不是就只有大地色系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 不只是大地色系，就是我们总体来说选择一些中性色来用，无论它是彩色的还是大地色的，就是不要选择饱和度过高或者饱和度过低的啊，就两边非常极致的这种颜色。那我们尽量选择中间调的，其实都是完全可以用的。比方橘色，我们不能选择太明亮的橘啊，这个抹起来就可能真的是眼睛特别肿啊。但是中性的，比方说有点灰度的橘就可以啊，裸橘啊、肉橘啊、偏杏色的橘啊都是 OK 的。然后比方说选择那种深色的眼影，刚才我说的，比方想用黑色或者暗蓝、暗绿啊，有一点点这种色调，这种眼影不适合大面积来用。也就是说你小面积用是 OK 的， 提亮一下下。 就是 小面积是指在 你的双眼皮褶皱线以内。这个就是贴紧睫毛根部这一区是可以用深色眼影的。再往上就尽量不要用深色。 饱和度特别高的明亮的这个颜色只能是小面积用在你的眼皮上面，在双眼皮褶皱以内。 深的，偏深的。 深色的。 对对对。就是比方黑色呀，那种暗绿、暗蓝啊、暗紫，比较容易显脏的颜色啊，这种颜色就是用小面积。 好，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在平时化妆时候的一些误区，或者你没有认为它是误区，把你的一些习惯可以发过来，或者你有看到过你认为是雷区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发送过来，来跟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灿灿老师，包括苗山和我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对，说不定可以让你避免很多踩雷的机会。当然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和资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今天正在进行的女神化妆间。各位还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和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活力工厂。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4: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周六的女神化妆间，我是今天的代表女神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珊。 还有欢迎一下灿森老师，依然是我们每周六化妆间的这个资深的美妆大咖哈。今天我们聊化妆时候的那些雷区，也欢迎一下在我们新浪微博活力982上有很多朋友加入到直播间，像梦宿初夕、风雪月归人，还有没记性的 Elson Tank 等等等等。各位在观看的时候也可以记得点击关注这个按钮，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的精彩。刚才说到雷区，化妆的雷区，说了一个眼影。其实整张脸，我们刚刚在广告间隙还在开玩笑说，整张脸都有可能每一个部位都是雷区。 我刚才已经发现了，我脸上都是雷区。 没有，其实是很多地方是很多大家都会犯的，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等于说你这一点没有关注到吧，也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如果你关注一下改一改，可能整个人会提高很多。 我终于刚刚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买眉笔要买好几支，我以前都不理解、现在我才懂了。在你随着你头发染色的不同的时候，应该选择不同颜色的眉笔。 因为我们刚刚正好讲到说，是不是懒人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就在想说，那既然你们说化妆有这么大雷区的话，我就说办永久好了，这样就 一劳 永 逸 啊。是这样吗？ 但是办永久就是有它的弊端啊、刚才我们也在聊，对吧？ 斜眼看了我一眼。 因为你做了办永久这个东西，它很多颜色呀、形状就是基本上是固定的了 定、 可以说虽然是办永久，但是也半固定啊、你基本上是不太好改的。 对、 但是你的发色什么的，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调动。 你知道办永久这个东西吧？在每个人身上停留的时间不一样， 对， 有的人可能半年就掉没了， 对， 像我。2年多了 还在。 那天化妆师给我画就是做头发的时候，他撩起我的发际线说，哎，你自己扫了眉粉是不是、我说没有啊。他说可是你的头皮里面就有暗暗的颜色、我说那是2年前的半永久。他惊愕到不行，说那是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我就是一个就持久性很强的人，我到现在眉毛还依稀能看得出颜色。 这个也可以做半永久吗？ 可以啊， 发际线 可以 啊，可 以做、但是发际线我建议大家可以不要去做，因为它特别容易掉、 而且很假。 很假，对。其实大家就是不要偷懒，就拿一些眉粉跟你发色几乎一样的眉粉扫一扫就好了，很简单。 那是你不喜欢你的大脑门吗？多好的大脑门啊。 我不太喜欢我的大脑门，哎，就是大到可以当镜子也不是那么好。 天 哪， 这东方人很少有这个大脑门。所以 我撩起来让你们看一看我的原型吗？ 我多好呀， 脑门非常。 你知道很多人花多少钱才能造出 这 样的？ 对， 这 个多省钱啊，这个额头，对吧？ 可是我是这么觉得，就如果你的这个额头的距离不够，你去注射再多东西都没有用，哎，只会变成寿星老爷爷。因为它这个不仅是饱满度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占脸的比例的问题， 就是、上庭啊， 对对对， 第一 庭上 庭，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不建议大家在额头上面动太多的， 对， 去打针什么的没有用，哎， 不，但是你天生就省了好多钱， 妈呀，一会儿还可以说我的下巴也是省钱的，是吗？刚说半永久哈，就是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避免这样的雷区吧，即使你已经做了半永久，有没有一些补救方式呢？比如说我发色突然变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一些遮盖性的产品，比方说，像眉毛的部分，可以用一些染眉膏，把它颜色变浅， 对， 岂不是这个纹就白纹了？ 因为你这个东西，你比方你换了发色啊，你原先的发色肯定是深的， 对 对吧？你现在这个眉色其实就不太适合你这发色了。 对， 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比方我说的染眉膏啊，这样降低你眉毛颜色的这种度，颜色的重度。 提到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上次染头发的时候，美发师有问我想不想把眉毛一起染了。 嗯，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就是一起把眉毛染了和就是做半永久哪个。就是更好， 半永久是在皮肤上上色， 对，他们是不冲突的。 染是染的是毛， 但那个染就会时间待得很短吧？应该 就是染完了，说白了，你还是得去遮盖你原，因为你做了半永久，它上面是有颜色的， 对 啊，还是得用一些，比方我们染完之后不是就结束了。还要再用笔啊去遮盖，再去画，用不同颜色的眉笔， 浅一点。 啊、 所以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也讲一讲头发色和眉毛的颜色的关系，应该是哪个比哪个浅，还是哪个比哪个深？ 其实基本上是要协调的啊、嗯。所以说，为什么说这眉毛是个雷区啊？ 得是一个颜色。 对啊，眉毛是个雷区，就是因为一颜色搭配不协调，二颜色太重，过于生硬，这是一个大雷区。大部分女孩画的眉毛就是眉形就非常。非常清晰， 嗯，啊、我的眉形 清晰到就是完全没有虚实了，就看起来其实就是非常假的， 嗯， 因为这种东西在平面上画这种逼真的东西，它是需要虚实结合的，就是有的地方是深，有的地方是浅的， 嗯， 啊，比方眉头就不能画的跟眉尾是一个颜色， 嗯， 这样的话那就非常僵硬，就是一条假眉贴在上面， 挂在那儿， 对，这就是雷区，就像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很多什么蜡笔小新啊，就很吓人的这种，就是因为。这个没有掌握好， 嗯哼，哦、那灿灿老师评价一下我的眉毛吧，没关系，不用碍于私下的关系的面子， 有我垫底，你还怕什么？真是， 这是又让我夸他的节奏，是吧？ 可以说实话吗？ 我就觉得很美啊！ 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你明明在节目开始前就问过了，知道是很美的答案， 肤白貌美的，对吧？ 哎，好好好，嗯，不行，我就 袁一是个正面教材了，今天我没什么可说的， 教我的飞起来。这样，咱们刚刚说了眼睛、眉毛，但是最近开始有流行一个概念叫做卧蚕的，也有人开玩笑说，美的人才有卧蚕，丑的人叫眼袋。 对， 我们先请灿森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样的东西叫卧蚕？ 什么样？ 咱们三个人，我觉得灿森老师是有 卧蚕，我卧 蚕 特别明显。 对 啊、 嗯，我们俩都没有卧蚕吧？ 对。有啊， 我有 啊，珊珊也我没有我 你也有你就不是那么的立体， 我没有、啊、我就觉得我没有， 它只有胶原蛋白， 对，我跟珊珊我们俩比较就是明显， 咱俩是缺觉造成的吗？ 像缺觉那叫眼袋啦， 哎，但老师 眼袋是更往下方长的， 哦，往下坠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在你这个颧骨上边啊、和眼面下面这条。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卧蚕是长条状的？其实眼袋它是兜状的， 对， 要不人家说眼袋挂到下巴颏了呢，嗯，对对， 眼袋其实就是在我们泪沟那个位置， 嗯 啊，容易出现的、 哦、 它是这样的，沿着你两个前眼角然后向下是有个半弧啊，这样的形状，对、 嗯、 啊，卧蚕是整个是横在你 的形状的， 就是可以理解为下眼睑啊、就是 嗯、那这个是怎么形成？是真的因为缺觉吗？ 就是天生的呀，卧蚕是长得好是其实是很美的，因为它是能增强眼部立体感的。 嗯， 没有卧蚕的为什么他们愿意画呢？就是它不画的话会很平啊、嗯。 因为以前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这个部位，后来慢慢的有人走韩系啊， 对， 的时候会发现，哎，有卧蚕这东西很好看。 为什么韩系这么流行画卧蚕？因为韩国人大部分长的眼睛都是很、啊、又是单眼皮又很平，对吧？它不像说。中国人很多还是比较大眼睛的这种、 嗯、 所以说那边就比较流行画卧蚕，但卧蚕就是个雷区。 为什么 啊、嗯？因为其实手残呢，你连基础的正常的日常妆都画不好，你再画卧蚕这个地方， 大部分人都是手残的。 对，卧蚕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啊、嗯。 我想问一下，卧蚕怎么画呀、 嗯？ 像我这种卧蚕呢？ 一般卧蚕它肯定是有明暗的，塑造立体感嘛，为了、 嗯、 所以说我们从前眼角往后画，肯定是画这个亮面。啊，然后从后眼角往前画，这是画暗面， 嗯， 啊，但是这个度就是很难掌握啊。如果你手的这个力度控制不好，然后重的话重了，那就跟黑眼圈一样。但是你如果你亮的话画多了，就感觉就眼睛浮肿，啊，因为你珠光眼影用的太多，眼睛可能显得特别重，就很显脏。 嗯， 啊，眼影这个东西是不能让你感觉满眼睛上像沾了东西一样的，它是要一定融合到你皮肤里才是最自然的。 所以你的建议是，如果像我这种没有卧蚕的人，就不要去画蛇添足了。 我觉得就可以稍微画一点点深色的眼影在 外眼角的下侧，对，就可以增加一下轮廓就 OK 了。 顶多在眼头的地方 再提亮一下， 对， 就不要大面积把下眼睑都铺满、 嗯， 这个特别容易显脏。 嗯， 啊、就很多女孩妆容脏，就是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点。 嗯、还有一个很容易显脏的，鼻侧影。 对，鼻侧影。 天哪，嗯、我 珊珊没有这个担忧，因为珊珊鼻梁很高， 你也挺高的呀。 但是我是这边，我是鼻尖的地方高，但我的山根其实不太高，所以我有时候会想要画一些鼻侧影，尤其是上镜的时候。 嗯， 哦， 就是这种大面积的深色的眼影类的产品，比方说或者修容类的产品，它都是容易显脏的。 嗯、 之前我们讲妆容的时候也讲过，像暗影这种东西是不能画的颜色太重的。 嗯， 尤其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就是我们轻轻的修饰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说你看很多这个网上的视频里面，画完都特别立体、 嗯， 然后下手都特别重， 对， 其实在视频里看着 OK 的，但日常见你真的肯定是不好看的， 对对对， 很显脏， 整个脸就跟七巧板一样、 啊。对，尤其像那种暗色的粉条啊什么，你看，基本上网上的这种美妆视频都是一条一条下来， 对， 然后打开，其实本人看都不是特别好看的， 啊、嗯。所以如果像鼻侧影啊包括脸的侧影、 嗯、 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给大家， 就是一定要控制度、 嗯、 其实大部分雷区都是因为没掌握好度， 能不能不要就用专门的修容的粉、 就是、 用深一号的粉底呢，就是比你大面积的整体的粉底再深两个色号、 对，这之前我们讲修容的时候也讲到过这个可以、 嗯、 化妆品彩妆品都是可以通用的、 嗯、 就可以你可以用眉粉因为眉粉里边都是三色的，有浅有中有深、 嗯、 啊，你可以用中间调的啊、 嗯， 比较自然。然后你可以用你的眼影盘里的哑光的眼影也是 OK 的、 嗯、 啊，但是就切记量少一点就 OK 了、嗯、 啊。 我就 可以反复多次的去画、嗯，但是一定量每次都要少。 我的口红就是腮红， 对 对，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画腮红的人，因为我以前皮肤很薄，但、 嗯、 包括现在也是很薄， 嗯、 以前有点就是特别敏感。所以一进到就是温差大的地方就会泛红，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说我自带腮红， 天然有， 所以根本不能画腮红、 嗯、 但是我后来有一段时间一度发现说画腮红这个事情真的会让你整个人气色显得很好， 嗯 嗯，但是你画不好吧又会让人觉得说怎么了，你是跑了三圈才来的吗 就或者是传说中的这种猴屁股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就、 嗯、那日常的腮红应该大概画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嗯、 或者选用什么样的色调会比较好， 我们大部分的腮红就是画到这个苹果肌的上面，对吧，怎么去 找 苹果肌， 珊珊是苹果肌比较饱满的、嗯、 是 不饱满的就 正面一点还是 不饱满的就微笑，嗯，微笑然后被顶起来的凸起来的那块就是苹果肌， 但是都要铺满、 啊、但是你不要就是理解成一个误区，很多人跳到雷区里，为什么他只画那一点， 嗯， 对吧，画在那个上面不是指我们把腮红蘸到上面只画一点，是有一个面积在上面的，而且它周边是晕染开来的、 嗯、 啊，就感觉好像你整片晕染在上面的，这样是它是一个片状，它不是一个点状啊，所以说这个点你画的很小然后又重就成猴屁股了， 嗯 啊、 嗯，所以当你手还不够熟的时候，一定记得 少量 多 次，对。 那是偏中间一点还是偏侧面一点？ 啊、嗯，这看脸型。如果是脸比较宽，那就画侧面，嗯，对你画侧面。 我也要画侧面，这样有修容的方式。 对，或者脸比较平也要画侧面， 一刀直勾勾的、嗯、 但是 插进了胸膛。 有一种脸就比脸比较长，千万不要画侧面， 嗯 啊、 嗯， 脸比较长画侧面就更长了， 嗯、 对。这个可能听起来还是说比较难，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就是专门针对手残的人、 嗯、 啊，就是你买这个腮红买的浅一点， 嗯、 哦，越浅越好， 嗯 嗯，就是它画上去不那么上色， 多画几次， 对，你这样你手重的人就没关系了， 嗯、 你蘸两次多画几次它都没有那么显色， 嗯哼， 啊，这样的话就很自然， 好， 嗯， 好。 这是个小方法， 其实我觉得口红也挺好的，因为它比较润，你看有一些粉 就膏状类的或者液状类的这种腮红，它就比较好控制， 对对、 啊、 润， 对，就是因为你可以拍到皮肤里面、 嗯、好，接下来要说我的特点了， 嗯， 我的下巴是我自己一直说是天使的屁股，它是中间有个窝的， 嗯， 那我以前其实很嫌弃我这下巴，因为现在不都流行那尖下巴可以显脸小吗， 嗯， 虽然我这样的就一乐起来整个脸就是圆脸， 嗯， 但是后来有一次我看到 Adele 她在发那个 25 那张专辑的时候封面的一些照片、 嗯、 她也是这样下巴，因为很多欧美人这样下巴， 嗯， 她好像故意加深了这个窝，很好看，我就一度想要 也化妆的时候把自己这边化成这样，所以前两天正好我主持一个活动，那个化妆师他发现了我这个特点，他说，哎，袁一，你要把你的这个帮你加深一下吗？我说好好好，还没有人这么给我画过。他给我在这个中间拿眉粉画了一道黑的，我当时心想说，妈呀，我是长出了胡子吗？他又拿高光粉在我这个下面扫了一些，我就觉得很奇怪，哪里看哪里都不对，后来把它擦掉了。就这种下巴应该怎么来处理？ 对，这个 定是还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如果你想画的就是比较明显一点，把你那个特点突出的话啊，其实是要用高光和暗影来配合的。 嗯 啊，但是那个可能提的位置是很有讲究的。 嗯哼，应该怎么提？ 就是你要把你最高点的地方是去用高光提的， 所以就 而不是提下面。 屁股蛋应该用高光。 对对对，上面最高的 下巴的屁股蛋 最高的这两个坨比较圆的地方是要用高光提的，然后下面中间这个窝肯定是深的，顺势往下延，直到下颌，这个下颌沿其实都是应该是深的，这样才能有衔接，不然的话 他真的只给我画了这一道， 就会成为一个小面一个点。 对，然后 因为你把整个面都衔接到里面，这个就不会那么突兀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究化妆中一定要有很好自然的衔接，包括很多人眼线为什么画的就特别跳跃啊，因为他皮肤很白，然后他画了一条黑眼线，整个就飞出来了，完全没有融到皮肤里。所以说特别白的人就不要选择特别重的眼线或者眼影，对，像肤色比较暗的就选深色的一点的，就会比较接近啊，它就会融合到里面，太浅的就不显色。 其实化妆这个东西，它虽然你画得好可以达到整容的效果，但是就是 画不好画重了就会达到毁容的效果，还不如素颜好看。 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究的这些东西，这些技巧都是让你通过一种很自然过渡的方式，不是让你啪的一下180度大逆转，而是通过跟你的肤色最大程度的去接近，然后去塑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你， 就是不要贪心啊，切记不要贪心。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举例说明了一些化妆，尤其是日常妆容当中的一些雷区。但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私下里跟我们来留言，找到活力982，在新浪微博以及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我们的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我们可以随时给各位开这个专题节目哈。下次我们已经说好了，找一期让苗山来教大家。 对，我接着素颜啊，你 DIY 假油， 对，下期我们来做美甲。 好，对，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三环节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现在都是我们吐槽的环节。今天有一个网友发来一个问题，我觉得珊珊可能可以更多的有发言权一些。对，因为他讲到的是一个留学生在国外，然后他很想就定居在那里，上完学以后，可是呢大家也都知道留学生其实在国外并不是很好找工作。 对， 他的问题就是如果在异国他乡只能找到一个洗盘子的工作，还要不要坚持下去？ 看这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如果我比如说只是为了积蓄力量，在一年之后有个目标，只是有一个过渡需要衔接，我觉得短期可以。但如果前途未卜，你目标是怎样你也不知道怎么达成，是走一步说一步，刷盘子我真的就不推荐了。青春苦短啊，我们为什么不打拼在有意义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设立一个目标吧，如果这个目标只是有期限，一年或两年甚至三年，这都好办。那你不能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这相当于是对自己不太负责任。老师您说呢？ 我特别赞同。 咱们三个是都有在国外的经历吧？ 我没有。对， 我有非常短期的经历，没有你长。 对。 你在德国也是学习吗？咱们都是属于交换学习那种。 对，我因为我四个多月，你一年的嘛。 但是因为咱们都是学校的那种交流项目，所以不太涉及到就是勤俭。 其实我那有一点 勤工俭学这个问题。 我一刹那想干脆就终结了国内的工作，要不然我就彻底通过这次契机去好了。我那时候真的在斗争很久， 后来 但是我 打消了一个念头。 对，但我设计了一段时间，就是未来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一切都没有定数，而且呢没有把握。就如果我是一直在那上学上几年，然后在那儿也一边打工一边工作，那你可能了解那儿的就业市场，了解他的情况。 情况，你在做判断的时候相对客观。我不能因为待几个月，我一脑子一冲动我就去了。当然有冲动是有的，但是冲动之后你要想一想，就是我这个短期的那个怎么说，打拼刷盘子的生活要持续多久，还是有可能会一辈子这样，能不能接受？因为如果你每天刷盘子刷得不开心，你那个负面情绪会转移给餐厅其他的同事或者客人， 就是你过得不开心嘛，最终还是 对。 嗯，好，谢谢珊珊把自己的这个肺腑之言分享给我们这位、 哎、一把辛酸泪啊 有问题的网友。那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苗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也让蔡森给我们打个招呼啊。 Hello， 再见，拜拜，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他 opened it under, like that summer swing. I know you're fed up, life don't let up for us. All they talk about.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messed up for us? When I look around, I see blue skies, I see butterflies for us. Listen to the sound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We need more loving. We need more money. They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Beauty in the world, yeah, beauty in the world. too deep.